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和街舞大赛等您参与。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好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在人生的赛场上，你只管向前冲。人保车险全国万家网点联诚服务后防线，客服、救援、理赔搭建速度铁三角，日夜坚守，全力以赴。 中国人民保险，保障美好生活。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路况。近期京新高速进京方向建亭桥车流量较大，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金子爬上了桥，燕子飞上了 桥，小花小兔配成双，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 子 七十 二变，白天晚上 院子七十 二变， 我来访 有没有我该有他， 街坊 的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多，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没我王大磊，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2倍速追剧成常态，街坊们说几乎太多，剧情拖沓。咱们098里小花、大磊、老叶怎么说？你们看剧习惯2倍速吗？ 啊，动作快不？ 二倍速是什么什么什么？ 二倍速啊，就是你知道二倍镜吗？ 二倍镜， 四倍镜你知道吗？ 四倍什么意思？ 六倍镜你知道吗？ 你别往上涨，你先给我把从二倍先讲明白。 主要就是二倍镜， 二倍速我告诉你， 比如说你前跑，就是二倍镜看你呢，就是那么大点儿。 你这个就说，你给他解释二倍速吧，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啊，大磊，二倍速啊， 我知道维生素， 二倍速啊就是二倍镜，二倍速， 二倍镜就是离你的 二倍。 你 们俩都一个一个说吧。 二倍速的意思就是，你看我说王大磊，这是正常倍速 哦。 二倍速就是王大磊， 哦，就是快倒啊。 四倍速呢？ 王大磊。 六倍速。 王 八倍速。十倍速。 好像最高是到32倍速。就快点了。 哎，你说特慢的那种唱啊，咿呀呀，我可以快进吗？ 那就变成了咿呀咿呀咿呀。

谁问你了？ 不是，谁跟我说了一个鲁班祖师爷？ 鲁班祖师爷像话吗？咱们的祖师爷，咱们不偷这家，咱们对不起咱们的祖师爷。哎， 东方朔， 东方朔是说相声的祖师爷， 西方朔， 西方朔像话吗？南宫偷， 好，没他们有名。 南宫偷，北宫佛嘛。 哦，好， 这是哥俩嘛， 哥俩，哥俩， 是吧？ 对不起他，我不关心 啊。 咱们怎么进去？ 咱们从门进去。 怎么没有钥匙啊？没有钥匙。 好，有大哥在用钥匙吗？ 哎，咱们是干嘛的呀？ 真是， 咱们是干嘛的呀？ 大哥练过开杯手。 你知道为什么这家一个月没人了吗？ 为什么呀？ 因为挂牌出售嘛。有人进来一问咱们，咱们就说咱们看房的不就完了吗？ 哎、行行行， 走走， 有夜里看房的吗？ 啊， 有夜里看房，是不是差点意思？您开门，您开门，咱进去。 开门。 你换鞋。 你还真讲究。这样， 哎，你这俩袜子不一色儿啊？ 你别开门， 你这干什么？ 换鞋有道理。以免留下咱们的鞋印 儿，对，而且显得咱们就是住这儿的。 哎， 万一真来个人，你穿上这个睡衣， 行，换换换，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 哎呦，这么大屋子呢！ 哎呦，这别墅可以， 你真有钱，这行 啊！ 哈，地下一层，地上两层， 谁让你数这个？你瞧，那值钱东西那都得在哪儿啊？ 一般这种挂牌出售的别墅，可能没什么值钱东西。 对，人都不怎么住了，你 哎，没什么值钱东西。 你这没见过富人家的生活， 真是的。 哎，你跟我讲富人家什么生活？ 哎呦，富人家那个大澡缸， 大澡缸，你连浴盆都不知道干干这澡缸， 大澡缸，富人生活你都不知道，富人， 嗯， 富人生活吧。 富人，我看见好东西了， 咱们偷什么呀？ 茅台。 哎呦， 喝呀，茅台，喝呀，没菜。 咱们住两天得了。 哎。 老大，老大， 你别说他这个主意，我还挺同意的。 真没怎么住过这么好的屋子，我真的 有点出息，行不行？ 这应该是实木地板吧？ 他还哭了， 实木地板你哭什么？ 你别哭，你那么没出息、啊。 这种木头特别贵。 你要喜欢这地板，到时候走的时候给你抠两块。 我真的，我这屋睡，我必须的。 睡地板，睡地板。 我这屋， 我睡这屋西蒙斯， 我睡澡缸里。 大哥，你可别放水啊！哎，我这儿好东西来。 什么呀？ 什么呀？ 这有现金。哎啊，哎，多少钱？您看这是1042.3。 那咱们那要个烧鸡，那烧鸡要烧鸡好不好？要个烧鸡。 1042.3，你还吃烧鸡？ 要烧鸡， 来三碗卤煮。 嘿。好， 哎呀， 好，都搁一块儿。 我要在那个我那屋木地板上吃。 他离不开那地板，你知道吗？ 那么喜欢木头 啊，就爱打出溜。 哎呦，我看这花花绿绿的，这 美金。 哎，你认识啊？ 你还见过？ 这花的是个外国人。 花外边就是美金。 先收着，先收着。 哎，这是什么呀？这好像写的是欧元。 你没有钱上写着。 认出这是欧元俩字儿来？ 你也是糊涂，那能是真的吗？ 来，坐，到我这屋坐会儿呗。 哎，这屋就归你了。哎，上我楼上看看去吧。 哎，上我这澡缸里躺会儿。 哎呦，你还有精油呢。 哎呦， 你要做个 SPA 是怎么着啊？ 哎呀！ 哎呀，我这屋这床可软和了。 可我那地板特滑溜。 嘿， 我那澡缸可凉。 别留神，别动 啊。哎，你别说，这丝绸睡衣你穿着还挺合适的，老大。 这就换上了，知道吗？ 咱们看会儿电影吧，他这一大厅看电影厅。 嘿，咱看《碟中谍》吧。 来， 当当当 当当 当当当当当！哎，这是正版那个。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咱们俩真的，这双声道还不一块儿吗？ 没有，我们是跟着唱呢。 谁呀？谁呀？ 我说。这屋里怎么有人呢？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对外出售的吗？这个 是，您买吗？哎，咱把这房卖出去，咱是不是就挣钱了？哎，对，您买吗？ 买吗？ 我还是回去吧，我 能不能跟他这么说呢？我告诉你了吗？有人问，咱就说咱看房的。一会儿这老头出来报警了，怎么办啊？ 不是，你怎么会看房的住在这儿呢？ 对呀、啊，咱就说咱是卖房的。 你这卖房的不比看房的强？ 对呀、啊。 要说还是你们俩聪明。 哎，这您要说您是看房才报警。 行， 哎，这件衬衫西服我穿上，你们 别翻了，别翻了。 哎，这边有厨房。哎，做点什么吃的吧。 你看冰箱里有肉吗？ 哎， 我给你炒一鸡丁得了，把肉化了啊，把肉化了。 啊，太好了。 哎，我觉得咱们就像过日子一样啊，我觉得找到家的感觉。 对， 是。 出来在这个北京那儿漂着这么多年吧，我都。 你老哭。 没吃过这么好的。 养窝子钱，爱哭。 真是。 你这我是不想出去再跑了，风里来雨里去的，我就看家吧。你们每天回来以后，我给你们拖鞋摆好了。 他还把自己当成个妇女， 咱仨一块住， 哎，也行， 也行。 你呢，在楼上，我在听这片儿。 不是你们地板的， 咋 敢听了？ 我就希望以后呢，跟大哥二哥呢一起，就是咱们就过着这个和和美美的日子，也成了一个大家庭。 稍微的注意一点， 收敛 收敛一点，出门回来的时候看着点，别让人发现了啊。 可是这本家早晚也得回来吧？ 你傻呀？人这都出售了。哦，对，出售了， 他没售出去 啊。 他咱们呀，咱们短期，咱们就住一礼拜就走， 就是 行吧，行吧， 好不好？ 能住一礼拜。 哎呀。这一转眼都五天了， 你洗衣服吗？ 真过了， 你跟咱自己人就别这么装了，行吗？ 不是我，咱们一刚转了，黑色的洗不洗？ 洗。 哎呀，有个家真好，我觉得我其实啊，愿意当宅男。 你呀、啊，就是干什么什么不行， 吃 慢慢香。 没狗，你 这。你看我把家里打扫了，你看。 你别说，还真干净。 这都擦了，这儿我这个窗帘我。 哎，你不看小时光，你是糟践了。咱这已经差不多了，这第五天了， 咱是不是得走？ 啊，咱们刚住一礼拜， 别再住两天，住两天， 这第五天了，再住两天咱就走，好吧？咱等周末。 我难得我住这么好的， 你先先先先先，我有我有。先先住住住住住住住住 住着吧，住着吧。 咱们要不要照张合影放相框里？ 哎，照张合影可以，咱别放相框里，行吗？留个纪念。 来， 照一照。 一二，必须第二天水姐家穿着他的睡衣啊。 是，一二三。 哎，真好。 我给你做做饭吧。 好嘞好嘞好嘞。 我先发表一下感言，我感谢一下大哥。没大哥给咱们开发这么一个地儿呢，咱们今天也不会在这儿吃这么一顿大餐。 哎， 大哥呢，我就是非常仁义啊，就是很纵容我啊，不是很 纵容， 就是那个就是什么呢，就是 你要有的说你就说，没说吃喝， 很照顾你 啊，对，很照顾。 哎， 咱们呢住这儿以后，厕所不抢了，哎，洗澡不抢了，哎，以前咱那小屋谁早上起来第一个，咱们老得打。现在这个楼上楼下的我过得非常满意啊， 咱就四个厕所，有仨人。 哎，感谢大哥啊。你说两句吧。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给我们做饭，我们觉得今后呢这做饭这事就交给您了。 哎，关门。 谁呀？ 别动。 哎，谁呀？哎，干什么？ 干什么的？都别动。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都别动。 你们干什么？谁？ 废话看不明白。警察。 警察。 警察也不能闯进我家。 私闯民宅啊。 对呀、 啊。 这是你们的家呀、 啊。啊。 那是你们的家、啊。 我们家。这。 我是做客的朋友。 他先宅出去了啊。他先宅出去了啊。 我是串门的街坊。 那你们这谁做主啊？ 大哥。 我呀。 因为债务缠身，福建一男子放弃高薪工作，流窜至江西瑞金、会昌等地实施抢劫，不仅昼伏夜出，而且胆大妄为，竟然在失主家潇洒地吃住了五天，最终被警方抓获。 为了能住得舒服，他在百度上查到了这个别墅预售无人入住，便在一天晚上找到了别墅的地址，用买来的工具开锁进入到里面居住。但是做贼心虚，他白天睡觉玩手机，晚上八九点钟趁没人出去买点外卖带回别墅填饱肚子。到落网的时候，他已经作案了五起盗得现金、烟酒、手机、纪念币等财物。 街坊们就议论这件事儿，这别墅就这么好啊？就这么好？ 是好， 看来这是住我的。 不是，那个好是大家都觉得好，那也不能非法侵占呀、啊、你都成孙猴了，到此一游啊。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夏演员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以下是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我要一所大房子。